前进的勇气。不管你到了哪里和谁一起，偶尔可以传一个短消息。外面的世界太多游戏，目不暇接，但愿不要忘记可爱的自己。远远看着你搭上往未来飞的科技，狂挥手臂，眼睛湿湿地，把过去握紧了，在我最柔软的手心，我相信迷途时的星星，我相信你将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你。你放心，你放心的去。 唱歌时代显得毫不掩饰，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，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，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苍老时的优雅加倍讽刺。退休那点心事，我痛惜你的快乐，给你我的指纹，愿说消失那天仍怀念过敏和灰尘，未来少女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，承载这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， 这位真心的宇宙， 美丽不生的哀愁，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。唱歌时的显得毫不掩饰，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，于是可不可及的小日子，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彩虹时的优雅加倍讽刺，装饰那点无趣，伤悲下载了两次，眼泪渐渐泛滥，瞬间消失，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见识， 让你

沙音的沙呀，水水跳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它也累了，搭上夜的车，我也累了。 这些风霜追赶太阳，心已脱缰。一路荆棘雪山在望，眼中洁白不见忧伤。你在天上，你在身旁，无人炉火把爱点亮。换上红妆，在石板上轻舞飞扬。哦，偏爱不厌画中的好姑娘。哦，人生还长，让故事慢慢讲。 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？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。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，你还坚持去做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。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

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 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那 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没有也许。想你，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啊，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 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 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没有也许。 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 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没有也许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